也不是不给钱，给，给多少呢？一个月给七斗高粱米。那这个事情被杨秀奎知道了，17岁的孩子还不明白日本人对这民工有多厉害呢，他就看到那七斗高粱米了，心说话这七斗高粱米好歹也是粮食啊，我要是把它挣到手里，那怎么着也够我吃几天的，也为家里啊减轻一下负担。于是杨秀奎就对母亲说了，说我打算呢到佛峪口给日本人修公路去。哎呦，老太太一听，孩儿啊，你到哪去？佛峪口给日本人修公路啊？哎呦，你可不知道日本人多厉害呀，我是听人说了，给他们做工啊，那就像在地狱里服役一样啊，能够活着回来那就算命大哟，有钱人宁可花钱雇人也不愿意去。你到那干嘛呀？娘啊，我不到那去，咱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到那里干个活还能够挣七斗高粱米呢。七斗高粱米拿回来没有受不了的罪，那不就是修路吗？他日本人再狠他还能怎么地，把我们打死他找谁给他修路去？再说了，儿子也不傻，哎，我到那里看看，如果真的像外界传闻那样，日本人对待中国劳工那么的残忍，爹不生活。哎呀，当老娘的真的不愿让孩子去干呢，但是真没辙呀，在家里瞪眼就得饿死。就回来，你放心吧，妈，你在家挺好吧，孩子我出去完整出去，我完整回来。就这么着，杨秀奎目睹了日本人对咱们中国人的残酷迫害呀，尤其是这个日本监工头子，好家伙，比那秃儿那一样挨打，打得他直掉眼泪呀。但掉眼泪你手里活还不能停，稍微一停还得挨打。什么办法呢？用细麻绳子把这民工的下体全给拴上，而且呢是成架体绑住，让你跑跑不了，多损的。就他们这样戏弄侮辱我们中国民工，龇牙咧嘴，有的时候被他们戏弄的嗷嗷大叫，我们痛苦了，这些日本鬼子却在那里啊是哈哈大笑，幸灾乐祸。这要是发现哪个民工不好好干活，或者哪个民工想逃跑，一旦发觉，这日本鬼子呀就会在这民工身上绑块大石头往水坑这么一推，给活活淹死。这种弄死人的事儿，在工地上每天都有发生啊。杨秀奎干了不足一个月呀，最后一瞅，跟自己来的那一批人基本上差不多死没了呀。哎呀，再往下一数还有几天日子，会不会轮到我呀？啊，那七斗高粱米是一个月的期限，但是现在实在是干不动了，指不定哪天日本人看我不顺眼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把我迫害致死。哎呀，我真该当初听我老娘的话呀，我不该来呀。怎么办呢？看看身上的伤痕，只要再待几天呢，指不定自己会怎么死呢，干脆呀不干了，七斗高粱米不要了，还是要命要紧呢，跑吧。17岁小孩那有主意着呢，就找了一天晚上悄悄地钻出了工棚，钻进塘子沟北山，绕到神仙沟。这神仙沟是哪呢？就现在的龙庆峡。从神仙沟里就跑出来了，跑回家了，说这一次打工什么都没挣，空去白回吗？不，对杨秀奎来说，这一次打工让自己真正的认识到了这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对中国人民的摧残。 从心里头产生了我要当八路军，我要打鬼子这种想法。那哪里有八路呢？这个八路可不好找啊，因为当时的八路军干部那个形象跟咱们现在的一些干部不一样啊。你看现在一些干部西装革履，留着背头，挺胸叠肚，一说话都这个派头。那个时候干部啊，都是背着粪筐，戴着草帽，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这要不告诉你他是八路军，他是我党的干部，你根本的就区别不出来他与普通农民有什么分别。所以开始啊，杨秀奎没找到八路军。一直到1941年延庆县成立了县政府，这我们八路军的政府啊，叫昌延联合县，就是昌平延庆联合县。紧接着就成立了区，他们北红门归第八区。那有了政府了，就得有武装，于是县就成立了县游击队，区就成立了区游击小队，村就成立了村游击组。杨秀奎正是青年呢，又是贫苦农民啊，一听这里有八路军成立的游击组，哎呀，我正好要找八路军的，报名参军，就成为了游击组当中的重要青年骨干啊。这游击组是干嘛的呀？游击组最重要的任务啊，那就是站岗放哨，保护人民，干扰敌人，配合区游击队完成打击敌人的任务。说有一次县游击大队就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一列装载日本陆军的火车某日某时要从西波子经过。这个西波子是什么地方呢？西波子呀，是京张铁路八达岭西面的一个小站，距离北红门村不远。那当时县游击队长叫陈金安的，这个人你别看是队长，但是呢干事儿有点任性，脑袋容易发热，满脑袋就是打鬼子，有的时候别的事情考虑不那么周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人送外号叫陈疯子。这陈金安得到情报之后，哎呦，来了一辆鬼子车呀，太好了，咱把他给劫了啊！鬼子车那肯定给鬼子运东西的，咱把他给打了，增加咱自己力量，减少鬼子力量。那你倒是给上级请示请示，不连请示都没请示，就决定夜里要伏击这个火车呀，下令附近各村的游击组进行配合。那北红门村游击组离得最近呢，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做好准备了。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抬担架。这杨秀奎啊就接到这个任务了，哎呦，兴奋的了不得呀，怎么是第一次参加伏击行动啊，那能不兴奋吗？虽说是抬担架，啪啪，这腰里头啊憋了两颗手榴弹，那意思万一碰到鬼子，我就这两颗手榴弹呀，我就扔上去，平常也没少训练，这一次可算用到实处了。他挺高兴。咱们简短接说呀，到了当天晚上11点多就听到火车汽笛声响，呜，一辆火车从西往东驶来了，轰隆声是越来越近，大家的心呢都提起来了。其实大家呢早就准备好了，这个地方有一座小桥，火车必然经过小桥，这个小桥呢早就被我们的游击队呀给拆了，大家就埋伏在桥际的北侧，专候火车到来呀。这火车一来，呜，怎么了？ 一头啊就扎到小桥底下去了，那就动弹不了了，整个车轨都给炸坏了。火车往小桥底下这么一扎，打打打打打打打，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哒。游击队呀就开了火了，那没被摔死的日本鬼子在车上也架起了机枪进行还击，双方是一阵激战，最后这火车的枪声啊也不响了。怎么呢？原来这列火车上啊没有多少日本鬼子，哎，这满车装的呀都是满铁。什么叫满铁呢？就是修铁路的工人，车上只有几十个压车的鬼子，要么被打死了，要么呢就当了俘虏了，缴获了很多的枪支啊。这一仗打得很顺利，但是杨秀奎呀觉得很不过瘾。怎么呢？你看看我别在腰间的两颗手榴弹愣没扔出去，哎呀真是美中不足啊。战斗结束之后，队员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撤回到山里头。后来杨秀奎听说了，说这陈队长啊挨了批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情况了解有误，没有伏击了日本陆军，却伤了不少的修路的工人，所以呢上级对他进行了批评，进行了教育。哦，杨秀奎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我们党有严格的纪律，打鬼子也不能胡来呀。从此杨秀奎就认真学习，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了一个出色而成熟的抗日英雄，直到抗战胜利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秀奎是幸运的，因为他等到了抗战结束啊。那有很多的中华抗战的儿女没有等到抗战结束就牺牲在了战场之上啊。在延庆海托山脚下平北抗日纪念馆内，有一座为烈士所设的丰碑，是高高耸立，徐志甫、胡英的名字在其中是熠熠生辉呀。1940年元旦刚过，有一支部队在平北游击大队的掩护下从平西出发，悄然抵达延庆东南部山区的披破石村，建立了平北根据地的第一个联合县政府，那就是昌延联合县政府，县长是位老红军呢。老红军多老？今年29岁。说29岁怎么老红军呢？你别看29岁，22岁他就已经投身革命，参加了工农红军了。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4次、第5次反围剿斗争，有着丰富的对敌作战经验，所以是位老红军。他是谁呀？此人姓胡，叫胡英啊。胡英当了县长，一了解当地敌情，当时日军在昌延中心区周围建了20多个据点，加上各山头上的几十股土匪，这里的粮食几乎被敌人抢光了，部队和地方干部有的时候一天呢吃不上一顿饭。为此胡英等人决定首先进行武装建设，不到一个月，一支40多人的昌延县游击队就组建起来了，那胡英就兼任队长啊。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昌延中心区的汉奸土匪，为当地百姓出了大汗，人民群众是欢欣鼓舞，决心同八路军一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呢。那到了4月，第一任昌延县委书记徐志甫到任了。徐志甫啊原名叫徐瑞，字志甫，193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啊，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呢有着很高的革命理论水平啊。他到任之后和胡英一起率领大家白天打游击，晚上出山筹粮钱。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胡英和徐志甫 都得了病了，胡英严重的胃病，徐志甫是严重的疟疾，但是为了民族国家，他们是牺牲小我为大我呀。在沙塘沟反击战中，游击队员配合十团歼灭敌人两个连，他们是牺牲小我为大我呀。在沙塘沟反击战中，游击队员配合十团歼灭敌人两个连200余人，给伪满洲军沉重打击。敌人一看，哟哈，这地方居然出现那么多的八路军你根据地呀，这还了得呀，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马上集中5000兵力就对昌岩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啊，历时3个月呀。面对日伪军连续不断的扫荡和搜山，昌岩县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干部和群众却始终坚持抗战呢。1940年8月上旬，连长赵立业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率领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但是胡英没同意啊，说我是一线之长，县长不离线，离线就是失职，我不能走，我和老徐呀，要继续和群众在一起呀。于是两人没走，仍然和群众在一起，露宿山沟野洞，不断同敌人周旋战斗。1940年8月27日傍晚，陷入日伪军的包围，在突围当中，胡英、徐志甫和通讯员程永忠是壮烈牺牲了。后来三位烈士被埋葬在了长城脚下，人们为烈士竖起了纪念碑，而碑身正面题写着10个大字，青史先烈血，红旗后人情。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